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其阴其义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，翻嚟第二节嘅奇异档案。 系啊，咁啊翻咗嚟啦，咁啊话咁快就到啦。咁我而家打字咧打好耐嘅，又有啲老花啊咁样。咁啊，仲想好似咁多人咧同佢讲嘢咧，咁喺个 chat room 度咧，我都系冇答嘅，咁所以系咁，亦都要 hi 翻大家声咁样，唔系我打字打好耐嘅。咁啊，第二节期当啦，依然系我潘发光同埋希莲同大家主持嘅。咁啊，今日嘅嘉宾咧就不停跌电话嘅 Linda， 发朋声嘅。咁咧佢个重量级每一下都砰一砰声嘅。咁咧头先嘅头先上一节嗰个经历咧，就都系其实。好多人有可能咧都有共鳴嘅，因為其實多好多人都玩過呢啲公仔啊，仲有啲咁嘅事嘅。其實有啲好奇怪嘅嘢，或者佢細個解釋唔到，或者唔明白，一路佢大個咗諗下諗下，有可能覺得係有問題。 唔識驚啊！嗰陣時 係細個唔識驚 啊。咁啊，咁你啦，咁而家啦，到而家啦，而家咧咁又呢段日子里面咧，即系呢个人生啦，人生你去到唔系好大啫，都系20多岁啊，咪十八廿二啫啊， 18、20 啦。咁你有冇啲话有啲灵异体质，啲希莲咁样睇到啊，或者系无厘头听到啊，感觉到嗰啲嘅，你本身有 冇啊？ Feel 咯，系 feel 到，我觉得好突然之间会好惊啊！ 好惊，即系突然间系个心突然间去咗深圳啦，即系好惊啊，震一震啦，我寒一寒咯。 系好啲肉肌肉好紧张，觉得好恐惧，系觉得好恐惧嘅感觉。 但系你可唔可以细致啲啊？如果唔系，啲人会怀疑我哋请咗个嘉宾系紧张症。咁啊，应该就系、是、突然间个心突然间。好似好驚嗰種，係好莫名嘅。你信唔信咧？其實有好多人都有呢種感覺，因為感覺咧就係嗱，好簡單。你唔好自己嚇自己嗰啲啊！你哋唔該啊，聽完對號入座嗰種啊，就即係話咧，我本來日日都喺啲間屋嘅，嗱，我住得好自然，不嬲咧，我有好有安全感啊，亦都唔覺得係有鬼嘅呢、這個人生。一日嗰日，我突然間好忐忑。突然間嘅，全日冇事，係嗰一下，噗一聲好驚，跟住覺得好驚，好似有嘢，好似有人。嗱、啊、呢下嘢咧，同思覺有啲似嘅， 有人害你啊嗰啲啊， 人家害啊， 係 咪啊？尿頻啊咁樣。咁咧，其實咧，除咗思覺失調之外，分開嚟講。呢種嘢咧係會令到你有種咁感覺，因為人咧好似有特殊嘅，好似有個 detect 咁樣，好似有個接收到咁樣。突然間個人咧會好似人望住自己，或者人好似唔知點啊，佢 乜嘢都冇啦。譬如你唔好讲话望住你，乜嘢都冇咧，突然间个人会突然间好惊。 嗯，好怯啊。 系啊，咁嗰种嘢咧就跟住就慢慢咧就嚟。如果再有其他感觉嘅话咧，即系话晏啲啦，或者准备临瞓前有个咁嘅惊慌嘅感觉咧，跟住瞓觉就扎噶咯。系啊，通常都系咁样。啊，都好似預兆咁樣嘅，咁你就成日你多唔多咧呢種 我反而 心悸呢種感覺， 我反而係瞓緊覺， 瞓緊 覺呢種感覺突如其來， 係啦，喺瞓緊覺都成日驚醒喎，即係驚醒，喺驚醒之中，如果係呢啲咁嘅感覺，冇汗嗰啲啊。心悸啊，冒汗啊， 飆有少少想飆冷汗嘅感覺，但又未至於係嗰只嘅。 如果手心發熱啊，面紅紅啊，耳熱啊嗰啲咁，要食靜心啊。 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 就有呢個年歲應該未到噶，睇你個樣， 唔 知係保持得好啊。咁樣咁樣咧就咁。在睡夢中驚醒，那我就想知道，除了這件事之外，有沒有在夢中見啊，或者發夢的？ 在發夢裡面是，即是我人在個夢裡面的時候，我知道那件事是那件事，即是我看到或者 feel 到那一下，我知道是那件事。 幾圓啊？ 是吧？即是我在發夢。 由 feel 到開始，已經是一個很圓的feel這件事。好過人， 但 再加埋嗰樣嘢，即係嗰樣嘢。我知係嗰樣嘢。咁啊，我明，但係你講得都幾得意嘅。嗰樣嘢就係嗰樣嘢。 我 feel 到嗰一樣嘢，嗰個物體或者嗰個人就係嗰一樣嘢咯， 即係鬼咯。 嗰個靈體啦，咁可以咁講咯。 係啦，你哋明啦嘛？終於係阿希尼係講咗呢個字出嚟嘅，唔驚噶，佢咩啫？ 百冇咁幾 啊？佢唔鬼咯，係咪先？ 如果哎呀，爆咗出嚟點報啊？我先講呢一個 studio 啊， 都有噶啦，即時咯，唔使冇嘢噶，唔使你 口快快講咗出嚟。你等佢講咗，我已經講咗你聽咩事，我第二日病因為 係啊，係啊，唔犀利，我先講下咁。好啦，咁你睡夢中驚醒。在夢境夢中見那樣東西，就是那樣東西，就是那樣你知道在夢中見到那個人物就是靈界的朋友了。那你怎麼知道他是他無需要介紹我是那些東西？不用的嘛，是人都會有一個 有個 sense， 你知道他 是的嘛。那他是做什麼呢？木口木面頭耷耷啊，定佢搞咩咧？ 冇噶，佢唔喐噶。 玩手指啊，咁仲有咩咧？咩料咧？ 咁你个梦入边系点？ 我个梦咧，其实就系、喺一个后楼梯，咁系防烟门噶嘛。咁啊，防烟门一推开，咁我就嗰个感觉，头先我哋讲嗰个感觉，佢就会突然之间系，我觉得好恐惧，跟住就会可能呢边 系一个熟悉嘅环境嚟嘅， 系熟悉嘅环境。 那个楼梯口即系嗰个防烟门系熟悉嘅，系嘛？ 系，仲系多年嚟。咁多年都系发同一个景，同一个梦。 呢样嘢咧都听过嘅，但系点解发同一个梦咧？我只希连望住我，有啲想问，但暂且不提先，继续听下嘉宾点讲。点咧？ 咁啊，每一次系冇一个牵连，或者你生活上现实中冇话接触到啲乜嘢就会发嘅。 我知 系啦，咁跟住之后突然之间嗰个梦境就会出现。咁就你係無啦啦就會喺嗰個防煙門嗰度一推開，譬如見到兩個人背住你坐喺度，咁你好自然可能你要行嗰個層數係譬如十樓，咁你要去十二樓，咁你好自然上去啦。咁你一推開道門，你上去咁就會經過，你一經過嗰一樣嘢，你就會覺得係 嗰啲嘢 好驚啊，係啦，好驚啊！ 嗰兩個人坐背住坐點坐啊喺樓梯口。 即系你有防烟门，系啦，坐楼梯就系坐楼梯最高个级咁样咯。 喂，你上楼梯佢背住坐都几搞嘢喎。 我一开门，跟住佢背住坐呢度，咁我要上楼梯。 但你上楼梯要经过佢嘅。 呢个门嗱，呢个门一开，嗱，我哋研究下个梦先，你哋留意啦。 乾坤一开， 一开。啊！开晒佢，一开咗之后，我想问下你，嗰两位朋友啊，系喺呢个门后边开咗之后嘅，就喺呢个石级呢度坐啊，背住你嘅， 你要经过佢啊？定系继续上楼梯你先会见到嘅？ 系我一开门，跟住就见到佢两个坐喺度。 个楼梯系向上嘅， 个楼梯呢度向下，咁呢边向上， 呢边向上， 系啦。咁佢坐边啊？咁啊？ 咁佢就坐呢度， 楼梯嘅最顶嗰个位， 最高个级系啦。 系啦，咁望到佢。 系啦，咁我望到佢就已经开始 feel 到嗰种感觉噶啦。 嗯。 咁佢咩背景？咩背景啊？男定女啊？咩衣着？睇唔清楚。 睇唔清楚嘅，睇唔清楚。 男女分唔分到？ 印象中系男多啲，因为真系好多年都系同一个幕，但唔系话同一。个景咁样，即系同一个背影咁样咯。 咁跟住，咁你要上楼梯啦。 系啦，上楼梯，咁就突然之间呢度有一只，你唔，我唔敢啊。 唔敢装嗰两个人啊。 系啦，唔敢装，唔敢望，唔敢对望，唔敢直视你。 嗱，譬如要上十二楼啦，咁点啊而家？ 咁啊，跟住就上咯，即系佢喺呢度，咁我上呢边啦，咁咪咁样耷头耷耷咁样上咯。 嗯。 咁跟住其实个梦就好短嘅，咁跟住就其实冇噶啦。但系我神奇地就系多年都系发同一个梦，同埋同一个场景， 同埋同一个感觉。你有冇再去翻呢一个地方嘅咧？ 有，因为呢个就系我屋企嘅后楼梯。 但 系 有冇尝试去即系点讲？ 即系亲身再 系啦系啦，亲身去真系真实，唔系发梦，咁就去试下行一次咧。有冇试过？冇咁嘅勇气， 冇啦已经。 咁你而家跟住你而家都仲系住嗰度，搬咗啦系嘛？ 仲系住喺嗰度。 仲系住哇！你咁长情一住咁耐喺度， 冇钱搬楼嘛？ 即系你由发呢个梦开始系几多年前咯？ 哇，都好，其实都好几年嘅啦，但系就冇深究。 几年啫系咪？ 好几年， 都系三五年咁嘅啫。 大概呢个数字啦。 咁你讲只有个即系 以你经验觉得系， 因为有反应嘅，即系喺呢个梦我尝试入你个。你入你嗰个 梦入边 嗰个景象谂咧，即系研究咧，系发现咗有感应嘅，佢有系有灵界嘅，就唔系人哋由细到大发同一个梦，你系发咗某几年，呢几年咧就而家你而家依度住嗰度，就系嗰个楼梯，嗰个楼梯佢系有样嘢要显示，想同你有啲交流， 要同你接触啦， 系啦， 俾啲嘢你， 即系好似希尼之前。喺樓梯，即係有啲鬼故都喺樓梯噶，係啦，即係其實佢都係想同你傾下， 係啦， 其實一樣。而家我擺明係有反應，你擺明係有嘢。 如果俾我，我肯定即係我要破咗自己個心結咧，即係我都會諗，會唔會成日自己諗得多，所以咁白夢咧？我實去行一次，即係一開門。喂，做乜个芒斩一斩啊？ 依然一个手一推，就系乾坤一开一推，就系咁。 即系我会开门去证实一次，到底我系咪亲身去行嘅时候都见到呢两个人咧？我会去证实一次。 嗱，其实咧，佢应该系咧咁样。头先你咁讲系嘅，我就有啲咁嘅谂法啦。就想你去嗰个楼梯， 你陪佢去啊，你陪佢去啦。 几多个人出啊？外景咁样，就考察下佢啲咁远景楼梯。 我哋应该系由几楼开始？ 嗱，就系你认为嗰层楼就系嗰层楼咯，即系你知道个梦里边嗰啲嘢，咪就系嗰啲嘢咯。 可能 嗰层楼咪就 可能师傅去嘅时候，嗰两个人就匿埋噶啦。 系会嘅。所以我决定拱你入去 先， 我喺楼下等你，食埋两支烟，饮埋杯嘢饮先。 但你觉得佢即系如果喺个梦入边咁样俾啲信号，佢到底其实想表示咩咧？佢冇讲嘢， 未知系啦。其实咧都可以 check 嘅，但系唔系想咁样。我系想你，我哋要出外景嘅话咧，一定要揾佢亲身体验嘅， 亲身求证啊。 OK 啦，咁如果唔系咧，就唔够好睇嘅。你睇我问有咩用啫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呢个待续啦。你有兴趣研究下嗱，咁其实你都有兴趣嘅呢单嘢要研究。好啦，咁除咗呢个梦境，你系咪冇啦？仲有一个梦境， 仲有另一个，但系嗰啲就比较科学少少啦。 科学梦， 科学少少啦，因为我系经常性又系发同一个梦，咁但系就系一个人有三急，就去啲厕所，但系永远都去唔到嘅。嗰个厕所就系满晒啊， 行唔到去，你去到？ 去到嘅，但系每一格嘅厕所都系好污糟，污糟到系你根本你急到赖，你都唔会想去到嘅。 咁咪就唔入嗰格度咯，喺出边 搭，格格都系 喺出边搭地度咪得咯。 急 啊嘛， 真系唔得啊！ 我想问大定细嘅， 大细都试过， 都系咁样。咦？呢、這个梦系真有啲嘢喎。有啲啟示，唔係未必係撞邪呢、這個。 又都係多年噶喎。 呢、這個有寓意啊！呢、這個夢，呢、這個夢比較有寓意。 有寓意係。 係啦，等我諗先再答你。呢、這個係幾多年咧？呢、這個夢。 呢、這個我 冇 數 喎。比深遠啲、長啲定咩？ 冇特別去數喎，都係近呢幾年。 近呢幾年。係啦，咁咁我就是在这个方面呢我就暂定呢暂未真正去 check 你的。不过暂时性呢我感觉到你呢应该有某个部位呢有少少毛病。 认真讲定是讲笑讲啊，这个我感兴趣啊大佬。 认真讲。 真 系，系即系而家佢讲紧呢样嘢系反射紧你身体一个问题啊嘛， 有一个问题，咁咧就因为个问题咧系缠绕未解决，系啦，咁未解决咧，你唔净止有脑嘅，而唔系有首先有想问我，系你有可能咧吸收到某一样嘢，令到即系吸收到某一个外界信息，而系摆咗潜意识入边咧，你系唔知道啦，咁你解决唔到件事咧，佢就会成日浮现呢个梦。好啦，亦都打个比方讲咧，其实身体一个警号，一个反射，其实身体出现咗某种毛病，系啦，不过你未知， 即系未发现， 但系咧佢个系统咧自动咧。话咗啲嘢俾你听，系啦，嗰、那个梦境咧，其实喺个身体度有啲，你觉得系一个你当系一个分子咁样，好似咧打咗个信号俾你，因为梦嘅系一种咧喺西方学或者一啲梦解梦或者催眠学啊，或者西方学说里边咧，都讲到梦境咧系一个咧系排除唔到，你要记得个梦而不停咁发咧，你系一。種排除唔到自己一啲嘢， 先至會 係啦。如果疏解到嘅，而自己可以控制到、解決到嗰件事件嘅，嗰、那個夢咧，你可以發咗而不自知，亦都唔記得。如果你不停都仲係呢個夢，呢、這個夢咧係好難解決，即係你一單嘢好難解決。呢個夢咧就係一話俾你聽個暗示嚟。係啦，咁頭先嗰個鬼夢咧就係一個暗示。就話未解決啊！ 我想話、 好啦，咁呢個靈界嗰個未解決之外咧，就而家呢個咧，去到廁所都唔想去嘅呢個咧，有一個寓意咧， 好影響到心 情。呢個係身體一個話俾你聽，係唔好咁恐怖警號先啦，一個鐘即係撳咗個掣話俾你聽，喂，你需要去研究一下你身體某個位啊，係啦。咁我暫時估計咧，我未真正 check 你個身體嘅，我唔係醫生嚟啊，我係另類靈界醫生。咁啊，暫時估計你咧係某部位咧有事嘅。 系啦，咁我哋而家第二节时间差唔多啊，我哋第三节翻嚟再讲啊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